Book 2 94 94 حروف العطف 1 لينسي 1 لينسي 1 انتظر حتى يتوقف المطر 等等吧，等到雨停。等等吧，等到雨停。 انتظر حتى انتهي 等等吧，等到我做完。等等吧，等到我做完。 انتظر حتى يعود 等等吧，等到他回来。 等等吧，等到他回来。 انتظر حتى يصبح شعري جافا 我要等到头发干。 انتظر حتى ينتهي الفيلم 我要等到电影结束。 انتظر حتى تصير الإشارة خضراء 我要等到红绿灯变成绿灯。 متى ستسافر للإجازة؟ 你什么时候去度假؟ 你什么时候去度假？ حتى من قبل الإجازة الصيفية؟ 还要在暑假之前就去吗？ 还要在暑假之前就去吗？ نعم، حتى من قبل أن تبدأ الإجازة الصيفية. 是啊， 在暑假开始之前就去。 是啊， 在暑假开始之前就去。 أصلح السقف قبل أن يبدأ الشتاء. 要在冬天到来之前把房顶修好。 اغسل يديك قبل أن تجلس إلى الطاولة. 洗洗你的手在你上桌之前。洗洗你的手。 在你上桌之前 أغلق النافذة قبل أن تخرج 关上窗户在你外出之前。关上窗户在你外出之前 متى ستأتي إلى البيت؟ 你什么时候回家؟ 你什么时候回家؟ هل بعد الدرس؟ 下课以后吗؟ 下课以后吗؟ نعم، بعد أن يكون الدرس قد انتهى. 是啊，等上完课。 是啊，等上完课。 من بعد ما حصل له الحادث، لم يعد يمكنه أن يعمل. 车祸之后 他不能工作了。车祸之后，他不能工作了。 من بعد ما فقد الشغل، ذهب إلى أمريكا. 失业之后，他去了美国。失业之后，他去了美国。من بعد ما ذهب إلى أمريكا، أصبح ثرياً. 去了美国以后 他就变成了富人。 去了美国之后，他就变成了富人。